ChinesePod.com. We play a dice game. Good. I first roll. 4-3. 我相信你。我来。 4-5。 轮到我了。 5-3。 吹牛，开。 哈， 吹牛， 罚你喝酒。